以崔润一为团长的旅日同胞祖国访问团19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手表示了敬意。